一般不怕死的得胜者，虽然有大逼迫，他们继续去传扬福音，就带动一个幕后的一个大复兴，来欢迎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。我们继续看哈，所以我就分享过，我们要如何准备我们自己呢？也说耶稣要再来，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自己？我已经有分享过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落实什么呢？两样事情，我们要需要落实成为得胜者，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。Sorry， 很快，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。好，这两样事情我们需要做，然后还有什么我们需要做呢？我们要如何警醒？我们要如何预备好？这些我已经分享过的哈。我们需要第一去传福音，就意思是去生啊。这个妈妈全不会了哈，啊，我们爸爸就不会了哈，妈妈全不会生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跟妈妈学习。我们需要去生，生的意思是什么？去传福音，往快啊跳，生了。大家做妈妈都知道，生了要讲要养他，养了他长大了的时候，你要训练他在家要服侍，好，丢垃圾都好，抹桌子都好，什么都要做，好，因为什么？服侍是我们的需要，好，然后他长大了，够年纪了，我们要鼓励他去结婚哦，成家吗？ Amen， 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就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做父母的工作，他们成为父母，他们自己去要去有自己的儿女，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做父母，好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？是一个往快要跳。不会 control， 哇，是一个夫妻的关系。耶稣所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，那个关系是什么？是一个爱的夫妻的关系。哦，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起来生养训，然后鼓励我们的属灵的儿女去做父母。Amen， 一样样的，属灵都是这样啊。Biological 都是这样，好 ，so 还有呢，就那个时候耶稣就跟我讲了哈，啊，就我们要不要跟他结婚？你们大家要不要跟耶稣结婚？你要跟耶稣结婚，你就要起来做父母哦，你要去生属灵的儿女喽，你要去养他们哦，你要去训他们，对没？然后鼓励他们去生一样的，好。所以我都有分享过，你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个婚姻是一个业，啊，那些在教会结婚的，我们是跟耶稣立业，好像丈夫跟太太立业这样，啊，那个业的条件是什么？啊，在马太福音有讲到，耶稣讲什么？啊，来，请读一二三。对，那个业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当你进入一个婚姻，好像罗德冠跟李玲讲，罗德冠就跟李玲讲，以前罗德冠为自己活嘛，现在他舍己了，李玲我不要再为自己活了，我为你活。李玲都是讲同一个事情，冠我不要为自己活了，我都是为你活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条件，要舍己，不再为自己， Amen？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背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就愿意付代价，任何的代价，就是爱一个人爱到毫无保留， Amen？ 耶稣都是爱我们毫无保留啊，愿意连命都给我们啊。 Amen。 所以在一个婚姻都是一样，都是关都是跟丽玲讲，我毫无保留去爱你，你需要什么你要我的命我都是为你死。 Amen。 啊，是这样啦，意思是这样啦，对啊，丽玲都是这样讲啊。 Amen。 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业的条件。第一，我们要舍己；第二，我们要毫无保留爱对方，愿意牺牲，愿意付任何的代价，为了那个业。好，就我们跟耶稣都是这样，耶稣都是这样对我们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要，对，啊，跟随耶稣，我们都是要服从他嘛，哈。那个时候我就有跟大家分享，我就用那个 Waze 嘛，还是 GPS， 跟随耶稣就好像你跟随那个 Waze 这样，还是 GPS 这样，啊 ，GPS 叫你要转右，你就要转右 ；GPS 叫你要转左，你就要转左。如果你跑错了，就讲，他就叫你要，啊，他就要叫你要 U turn。要悔改咯，做一样的，你跟随耶稣，你要跟的啊。如果你没有跟，走错路，耶稣就叫你要悔改啊。Amen， Amen， 一样样的。所以耶稣所要求的是100%要跟的嘞。Amen， full commitment 了。如果不是你走错路了，你就到不到你耶稣所要带你去的地方。Amen。啊，是这样简单，我没有讲到很复杂。十字架的路就是这样 ，OK？ 这个业都是这样，好、哦。然后这个是谁给我的？我的堂哥，阿丁啊，在新加坡，最近他有来的时候，他就送我一个礼物，哎，他就中这个哦，哇，极美啊！都是刚刚好，那个时候神就跟我讲到这个立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跟门徒立业吗 ？The Last Supper 吗 ？Amen。当我们喝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是跟耶稣立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立业这个事情是很重要。如果耶稣跟你讲一次是重要，如果耶稣跟你讲两次是蛮重要，如果耶稣跟你讲三次是蛮重要，如果每一个月你都是要纪念。做这个事情，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了 ，Amen。所以，耶稣很注重这个业，根本的这个业不只是单单是跟耶稣嘞。喝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跟弟兄姐妹立业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业呢，我就没有分享到那个弟兄姐妹的业。我们不单单是跟耶稣立业，我们都是跟弟兄姐妹立业，因为说我们等。整班人都是一个身体，都是一个家庭 ，Amen。我们对弟兄姐妹都是要毫无保留的 ，Amen。那个时代是这样的，你知道那个时代啊，他们卖地卖物啊，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看到谁有需要，弟兄姐妹需要，根本卖地啊，卖自己的物质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很注重这个业，不单单是跟耶稣。跟弟兄姐妹都是毫无保留，跟弟兄姐妹都是舍己。Amen。 当然了，我们没有深刻看到在这里了，不过、我希望以后会看到啊。Amen。 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看这个，我都是不敢讲啊，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做到嘛。我还没有卖我的物资。啊，我就本来这个下个礼拜我要去菲律宾了，本来我就想我去菲律宾才讲，不可以啊，神要我讲啊，先讲先嘛，然后再做嘛 ，Amen。你根本讲都不讲，你就不会去做了 ，Amen。看定想讲，行咯 ，Amen。好、啊，根本有啦，有一些我有听过，有一些真是卖物质的，有啊，不是讲没有啊，啊。来，我们继续看。耶稣有完成那个业啊， 你知道当耶稣跟我们立业的时候啊，他跟门徒立业了啊，在那个时候最后那个圣餐，他就去完成他的业，你知道没有？耶稣就毫无保留为我们摆上他自己的生命，都是舍己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天父跟为我们。他就上十字架，他完成那个十字架的工作，让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，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业。耶稣已经完成了，门徒如何？耶稣完成他的部分了。一个业是两个人的部分嘛，哈。耶稣已经完成他的部分，现在就到谁？到门徒要完成他的，为耶稣毫无保留，为耶稣舍己。门徒有没有？我们看看。耶稣完成了啊，我们看看门徒如何。因为今天我就一路在马太福音几多章啊？26讲到28去了哈。OK， 啊，我们看看门徒的情况。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26章56节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？来，请读。门徒离开他逃走啊！刚刚立业不久啊。是不是刚刚立业了？哇，我要为你活，我要舍己，我要毫无保留去爱你。耶稣一被抓，什么事情发生？逃走哦，逃走嘞！如果你跟着丈夫结婚啊，啊，有事的时候啊，丈夫逃走啊，你会讲？哇，你那个时候跟我立业的时候跟我结婚的时候讲到这样好啊，现在我有病啊，在医院你就逃走啊。门徒就这样哦，虽然跟耶稣立业了他逃走。还有什么？马太福音26章75节，请读来。彼得更惨啊，一个家伙讲，耶稣别人会离开你，我不会的，我会跟你一起死啊。他三次不认耶稣啊，他这个家伙我不认识他啊，他是谁啊？不知道，我不他们讲你是跟他一起的，哪里是，我孙爸，我不是跟他一起的。是啊，这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啊，刚刚跟他立业的门徒讲他不认识耶稣啊。还有啊，来继续看。耶稣复活了啊，耶稣还没有死之前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的，三天后我会复活的。他复活了的人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跟他们讲，他们还不信哦。哎呦，这帮家伙跟了耶稣3年呢，看到这样多神迹，看到这样多耶稣的奇妙的工作，还不相信他，那个心还是刚硬啊。Amen？ 还有吗？哇，更加真是一般门徒啊，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啊！啊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、哦。来，请读来。门徒全部怕到不敢出去关住门啊，怕被抓。然后耶稣要来跟他们讲，愿你平安，不用怕，怕到全部躲起来啊。阿们，这帮就是耶稣的伟大的 门徒，跟了他三年的，本来是毕业了的，他训练了三年的门徒，耶稣是不是很失败？训练了，如果你去神学院训练了 三年、啊、你出来、啊、全部逃走，全部趴到躲起来，好像门徒这样讲稿。那神学院一院讲就哎呀惨了、哦，我怎样训练去办教父，训练了他们这样的款。耶稣是不是很失败？训练了这三年，辛辛苦苦带他们、啊、全部这样的款、哦、讲好、啊、耶稣有没有生气他们？没有、哦、耶稣讲愿你平安，耶稣没有骂他们了。喂，你忘记了你跟我立业了的嘞？没有啊，耶稣讲愿你平安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不单单是这样啊，耶稣还是委任他们这个很大的事情呢。来，我们请读这个是什么？来，一二三。Amen。 虽然他们这班教父真是很不像样，耶稣还交那个大使命给他们、哦、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没 有没有选错人啊？这班教父哪里可以用啊？他还 要回天家了的嘞，耶稣要回天家了的嘞，还给他们这个大使命，我交给你们了、啊。你要洗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他们吗？阿冠，你会选他们吗？没有人选啊！没有办法，我训练的这班教父啊啊，讲好。不过耶稣。真是委托他们这个大使命哦，真是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哈、哦，为什么啊？谁知道 ？OK， 现在讲回，你知道耶稣讲解这个啊，就透过一个梦给我。我现在老了啊，以前是看异象，现在老人家就要做梦吗？啊？现在那个时候很奇妙哦，四点多我起来哦，说那个梦还是很清楚哦，所以我就梦到这个，我就那个时候排着队了，那整班人在那边有一个 tender 啊，一个 project 啊，很大的一个 project， 我就要很希望可以拿到哈、哦，我在这其中一个在里面哈、哦，就等啊可以拿到这个 project， 哇，如果拿到这个 project， 哇，真是了、啊，真是很好。不过没有什么信心啊，这样多人，这样哇，很厉害的，全部都是。我就是看，哎呀，应该是不是这样容易拿得到的啦？哈、哦，啊，那时候我这个这样在梦中啦，我就是这样的思想啊，哈、哦，这样多人要嘛，不一定轮到我啦，哈、哦。如果拿到，就是很开心了、啊、哈、哦。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梦，哈、哦，我那天有几个嘞，那个晚上很厉害啊。然后第二个梦，嘿。更奇妙，这个梦，我就去修理我的车，我就去到一个地方修理我的车。我这个人呢、啊，就是不相信那个 mechanic 哦，一路追逐他、哦。哎，你要跟我讲几多钱先啊？你不要跟我弄先哈啊！那个家伙又不要跟我讲哦，一路避免哦，我越追逐他，你要跟我讲，你要跟我讲啊！这个是我第二个梦，第二个梦啊。啊，第三个 ，OK， 到第三个了。第三个，我就忽然间跑去厕所，然后出来，就看到一个小狗，好像黑黑的，好像这样。那个小狗就在那个山的旁边，没有这样高的山哦，找不到那个山比较没有这样高的哦。那个小狗就是那个山边要跌下去了，很得意的小狗，黑黑这样的。就那小狗就。 我这样我要救他这样了，我这样了，我就看住他，看了是很得意啊，不过我就没有去救他，我就走掉哦。我就走掉，我看得很得意啊，不过我就没有去救他，我就走。然后走了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走了，我就开始爬一个楼梯，很高，爬上去。那个小狗还叫我，忽然间会讲话了，他就讲，来跟我传福音，没有人跟我传福音，一路这样喊哦，来跟我传福音。没有人跟我传福音，我一爬我就开始哭了，越哭越大声，好像这样哦。在梦中我真是看到自己在那边哭、哦、越爬越哭。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爬到上去啊，那个大老板啊，先前那个 contract 啊，来跟我 shake hand 哦。哎 ，Mr. Tan 啊，我那个 contract 我给你，哇，我高兴到不得了。喂，我是想拿不到的吗？为什么这个大老板给我呢？哇，我真是很高兴哦，刚刚是哭了，现在很高兴哦，哇，笑笑了，回去拿到 contract 啊。然后他吩咐我两样事情，第一样事情我记得了，第二我记不得，啊，那个不要讲先了哈。有吩咐了两样事情，然后我去 India 我才知道那两样事情是什么，不过不是今天讲了，我今天讲这个先，so, OK 了，我就很高兴啊，拿到这个大 contract， 哇，真是啊。然后讲呢，那个梦什么意思？谁知道？莫名其妙啊，这样子我都是什么东西啊，我都是解不到啊，讲解不到讲好。我又祷告主啊，我真是解不到啊，是如果是你的，你给我，你要跟我讲哦。很奇妙的哦，神过了一天都是四点叫我起来，两天都是四点叫我起来， OK 了，我就起来哦，在那边祷告哦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当我祷告中，他就跟我解那个梦。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？第一个梦讲到那个 tender 那个 contract 的，他就讲这三个梦全部讲到我，他就讲到我的不信，我的怀疑，我没有信心对神。他是先讲我这个，你不相信可以拿到那个 contract， 讲到我有这个不信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在就业啊。当那一些人信不过神，没有进迦南地啊，神讲什么呢？ You have a wicked heart of unbelief， 不信是恶嘞。神讲，从那时候神讲我嘞，文化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有这个不信啊，你不信我啊，啊，这个是第一，我跟门徒差不多一样。谢谢，我是笑门徒哦，现在有没有笑了哦，我自己都是一样啊。然后第二还有什么？哇，还有奇迹哦。第二神就讲，魔幻，你很惧怕的。是啊，我怕给人家骗嘛，追逐那个 mechanic 嘛，我怕他骗我，我怕他开高价钱来贪我，追逐他，我这个人真是很怕的。因为说以前给假先知骗过嘛，哎，我这人啊就有这个问题啦。哦，都是2016年读的官都知道，我怕到躲在家4个月，都是要叫他帮我拿那些药来吃，给我那些药来吃。是啊，这两年，这2016年、2017年，我真是看到自己啊。我真是很怕，我都是对神没有信心，我躲在家，那个我已经分享过了，我都是跟门徒一样啊，门徒都是躲起来啊，我都是躲起来几个月啊， 文徒没有躲起来这样久了。耶稣三天在就复活了吗？ Amen? 哪里有四个月？我烂过他们。门徒躲起来几天了、啊、我看。啊、还有呢，哎呦，神一个个讲我，讲我的不好，受得了吗？第三个不好是什么？哎呀，我这个家伙没有什么爱心。看那个小狗，没有去救他，得意，不过 sorry 啦，我就跑出。神就讲我，你没有什么爱心。Amen。 啊、这个就是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他的意思了，等一下。然后第四还有吗？啊，神就跟我讲，哎呦，魔化，你是一个烂的人啊。那时候我们讲门徒是很烂哦，啊，跟神立业了又搞到这样的啊，每一个这样，根本我自己都是这样啊。Amen, Amen。我是一个烂人。你现在很多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讲你是不好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不好的，你是啦，我们不是最好的啦，不过我还不错嘛。Amen。 我不敢讲我是最好啦，人家讲，哎呀，不是啦，我不是最好啦，我不过我还是不错的。所以当人家讲你啊，你就惨哦。你讲你不错嘛，如果你讲不错，我讲你不好，哎，你是烂的。哇，你就生气，我肯定生气了嘛。我们应该怎样答他？你讲我烂了，我更烂过你所讲我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当Dr. Guan讲我是不好，他是看到我一部分的不好罢了，我还有很多隐藏的不好，他不知道嘛。Amen? 没有错啊。他看到我一部分罢了吗？我还有很多不好他不知道的，有些东西是你身边的人才知道的。Amen? 根本我们是很烂的，烂到耶稣肯为我们死啊。如果我们是好，耶稣哪里需要为我们死？ Amen? 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嘞。我不知道，我是这个是耶稣所要跟我讲的。我要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烂的人，我要看到我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。不过耶稣还要用我嘞，为什么他给那个 contract 我？ Amen? 就好像门徒这样啊，门徒这样烂，耶稣还给他大使命啊。说一样的，我那个梦，我将来耶稣还要用我啊，耶稣还要交那个大使命给我啊。耶稣有没有选错人？我是认为他有了。我是认为耶稣你选错我，你没有搞错。耶稣没有选错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我就解给你听为什么。啊，耶稣还要用我，我们是烂，不过耶稣还要用你跟我啊。你问问他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这样？你是不是烂？会不会烂？是不是烂？ Amen。哎呦，这个不是我讲的吗？这个圣经讲的吗？保罗都讲在我里面没有好的，耶稣都是讲这个天上没有好人的，只有天父是好的，罗马书都是讲 世上的人全部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，所有的很blank的人，包括你跟我吗？圣经哪里有骗我们？没有骗啦，对不对？保罗自己讲什么？他差不多要回天家的时候，他讲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我是罪魁的。他讲他是罪魁的嘞，他写几多本圣经啊？保罗自己这样讲嘞，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们继续看啊。哦，讲到这里了 ，OK， 还没有讲这个啊，因为什么？完成大使命，不是靠你跟我自己厉害。啊，再听清楚啊，完成大使命啊，不是靠你跟我自己厉害，还是极好，是靠谁？是在乎耶稣的好啊，是在乎耶稣的厉害啊。 Amen。 如果我们是认为我们自己是好，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是厉害，我们就不需要靠他咯，我们自己来咯。 Amen。 完成大使命是靠着耶稣的好，靠着耶稣的厉害。所有的权柄是在谁的手？耶稣的手啊。你跟我有权柄吗？我们的老我没有啊。你试试看用你的老我去赶鬼，你赶几天都赶他不出啊。等下他打回你啊，你不要开玩笑。是靠谁的力量？耶稣啊。我们有没有那个炮啊？没有啊，是谁的 power？ 耶稣啊， Amen。 这个就是那个真理，耶稣要给那个门徒全部看到。门徒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像烂的，他们想到他自己 OK 的，可以的，我可以完成的这个使命。不过当真是耶稣出世的时候，全部逃跑。那么他们真是看到他们的自己的不好啊，他看到他们自己的烂，然后才可以依靠到耶稣的大能哦。Amen。 Amen。 说完成大使命不是因为我们耶稣拣选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好，因为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。耶稣所注重的是什么？厉害他有， power 他有。他所注重是什么？你看他问彼得，你就知道。来，我们请读。来，Amen。 那耶稣所注重的是什么呢？对。对，你们两个夫妻是啊，夫妻是啊。你找他那个时候，你要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你是看什么？你是看他，你是问他一句话吗？有吗？你爱我吗？是啊，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的吗？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吗？怕多的时候没有看到的，来结婚了才看到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你不在意这些，你所注重的是一样东西罢了。你爱我吗？缺点我们每一个人有的。OK， 这里谁敢举手没有缺点的？没有缺点的有吗？找不到的啦。Dr. 关都有啊，李玲都有吗？ Amen。 当你要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条件嘛。 Amen。 你爱我吗？不是在乎我们几好，不是在乎我们几厉害。 耶稣都是看中这个罢了，耶稣要我们的心。耶稣问彼得啊，三次啊，你爱我吗？啊，彼得讲，我爱你。我说，喂养我的小羊。彼得再讲，我爱你，照顾我的羊。Amen。一样的夫这个做、啊、太太丈夫都是一样的，但都在关问你，你爱我吗 ？OK 了，跟我生多几个喽。去好好帮我喂养他，好好帮我照顾他，啊，是这样啦，一样的嘛 ，Amen。耶稣都是这样嘛 ，Amen。属灵的啦，耶稣的 ，Amen。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是这样嘛？做一个条件罢了，你爱我吗？爱就生多几个啦 ，Amen。生多大，多越多越好啦 ，Amen。啊，所以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 ，Amen。好，说感谢主啦，我还是爱主嘛，我不厉害没有问题，我这个是烂人没有问题 ，Amen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是看到你自己很软弱啊，哎呦，跟魔化一样啊，没有什么信心，哎呦，跟魔化一样啊，都是很怕的。哎呦，跟魔王一样，没有什么爱心，没有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你爱耶稣就可以了，耶稣就可以用你了。Amen。耶稣就可以用你了。Amen。好，耶稣不是要求这样多，耶稣要你的心。啊 ，power 他有，恩赐他有 ，Amen。力量他有 ，Amen。啊。啊，这个是每一个丈夫看到很高兴的，耶稣看到都是很高兴的 ，Amen。啊，现在我们要知道嘛，要如何怀孕嘛？谁知道要如何怀孕？我是讲属灵的了哈，不要误会啊，不，我是讲属灵的哈。啊，要如何怀孕？啊，属灵的怀孕啊，你看今天只是啊。妈妈节嘛，妈妈就比较会了。 OK， 然后我们看看要如何怀孕，我们看看圣经。来请读马太福音第九章36-38。Amen。 那这个是耶稣跟门徒讲的。先耶稣跟门徒讲什么？你看啊，耶稣叫他们什么？第一次看，耶稣叫他们看那个人群。OK， 你不可以就在躲在家，没有用啊，看不到了。还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啊，你看不到了。你要出去的，你要看耶稣所要你看的。Amen。耶稣要你看什么？哎，你看到那些挤挤多多的人群吗？他们是好像羊没有牧者这样啊，痛苦流离啊。耶稣就看到，然后耶稣的心就怜悯他们，然后耶稣都是跟我们说话了，跟门徒说话了。这个是耶稣还没有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，耶稣就跟他们讲什么？叫他们求啊，求那个庄稼的主啊，差派工人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耶稣所要我们听的，我们要看耶稣所要我们看的，然后耶稣会叫我们求。求是代表什么？祷告啦。 Amen。 所以看跟听耶稣所要我们看，跟听耶稣所要我们听，后来什么事情？我们就有那个怜悯了，我们就开始有那个怜悯的心，我们就开始感受到耶稣的怜悯的心。是啊，耶稣很怜悯他们。 OK， 然后耶稣就叫我们要求啊，祷告啊。哦，都一样的吗？我还没有跟我的太太有 baby 的时候，我第一我做什么呢？丈夫平常会这样了， 拿一些 baby 的相片给太太看。太太你看这个 baby 几美啊，几得意啊，是不是先看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吗，看跟讲吗，就太太就慢慢知道丈夫的心哦。丈夫要跟他生 baby 啊。Amen? 一样啦，耶稣都是要跟你生 baby 嘛。他要给你知道他的心。你看到你周围吗？你旁边的人吗？这些 baby 我要跟你生。因为什么？他们痛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者这样。 Amen。 这个是今天耶稣要跟大家讲。然后耶稣希望我们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？来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。来，当门徒求的时候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会跟你讲，冠，我现在就呼召你了，我要你出去了。啊，你不要跟耶稣讲，你派别人啊。耶稣，不是我啊，派隔壁那个。啊啊，哎呦，没有理由嘛，你跟你的太太跟讲，太太我要跟你生儿子儿女，你的太太没有跟你讲，你去找别人吗？有没有太太讲的？我看这个世界没有啦。啊，你的太太又跟你讲，哎，不不要开玩笑，不要找我，你去找别的女人。我跟你结婚了，立业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叫我找另外一个，没有理由啦，对不对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讲：“是咯，我要差派你咯。”好 ，Amen， 好啊。So， 耶稣差派门徒做什么呢？啊，他差派门徒的时候，他就装备他们呢，给他们权柄呢。耶稣还没有差派你出去的时候，他肯定会装备你的，给你那个权柄的。哎，权柄做什么？哇，很多样东西啊，在那边。Amen？ 医治赶鬼一大堆，我们看看一样样看哦。来 ，So， 当你看到耶稣所要你看的，听到耶稣所要你听的，你就感受到耶稣的心，你就有那个怜悯的心。然后你就跟耶稣求，耶稣啊，是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你要派谁？耶稣就跟你讲喽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讲，我派你喽，我差派你喽。OK， 你就要回应耶稣喽。你回应耶稣的时候，是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耶稣就装备你喽，给你权柄。Amen， 你敢出去？好，他耶稣就给你权柄，然后派你出去了。去做什么？去做什么？去做这几样东西。第一，传福音哦。第二，医治病人哦。第三，死里复活。第四，洁净那个有大麻风的。第五，赶狗赶。不是赶狗，不是赶狗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 cast out demon 是什么？讲啊！赶出那个邪灵啊！这个在讲啊！赶鬼出去 ，OK， 赶鬼不是赶狗，赶鬼出去 ，OK， 我们看看。第一，大家有做啊，传福音啊，大家有做啊 ，OK。第二呢，医治病人有没有？有啊，大家都是有看到啊，耶稣有装备我们嘛， 耶稣有给我们那个恩赐，有那个力量去医治病人，哦，啊，死里复活有没有？有试过吗？有试过吗？哎，我有试过嘞。我跟我的儿子，第一个是谁呢？李令的爸爸。我那时候不舍得他去嘛，我就跟我的儿子 Jeremiah 很小的那时候，我们两个就讲 OK 咯，我们没有跟他讲啊，我们试试看啊，祷告，爸爸跟儿子两个试试看咯，祷告咯，就不敢在全部人面前这样祷告了，我们偷偷祷告啊。他们没有人在的时候，就去那个棺木那边祷告下，啊，祷告下看会死里复活没有啊？啊啊，没有放弃嘞。到去到 cemetery， 我们都是在那边祷告哎。你不相信？你问我的儿子。不过他没有起来啦。不过感谢主啦，然后他起来他就骂我，莫安，我都回去休息了，你还叫我起来做什么？其实要训练了，啊，不成功没有关系啊，继续不要放弃，我们相信耶稣有给，啊，耶稣自己讲的嘛，会死里复活的嘛，最近都还是有操练的，我的儿子我就没有聊了。我的儿子还没有放弃的，最近只是有一个蛮年轻死了，一个弟兄的哥哥，后来我们就去祷告，我的儿子去祷告，我没有，他在那边不走，在那棺木不走，我在那边祷告祷告，哇，全部人看住我，他没有祷告出来啦，他们就想，喂，这个年轻人跟他很熟吗？这样这边，哇哟！我都是开始不好意思了，全部个人看着我，就说 Jeremy 在那边祷告，要叫他死里复活。他又看有没有动，最后都没有动，所以我就拉他，我跟下一次了，来，爸爸没有什么信心啊。我相信有一天会的 ，Amen。啊，真的不要放弃嘛，耶稣讲的嘛，我们敢敢相信哦 ，Amen。啊，说那个洁净 lepers 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了哦 ，lepers 说没有看到了，没有机会了，这个在我们雷丘没有了，我不知道在外面有 ，India 有是吧？啊，有可能要去印度那边去训练一下，看可能。啊，赶走那个邪灵有啦。我们常常有做了，啊，那个有，啊，不过这个我们全部都是要操练，啊，因为是耶稣讲啊，他给我们权柄嘛，阿门，啊，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肯定耶稣会 back up 你的，阿门，给那个权柄你的，啊，你敢敢去做，第一次不成功没有问题。你知道有个 Todd White 啊，那个是 street evangelist， 然后他祷告，现在一祷告病人就肯定医治了。你知道，啊，他祷告千多次啊才成功，千多次啊，他自己讲啊，没有放弃啊，他现在一祷告就成功，一祷告就成功，超过一千次啊，有几多人好像他这样没有放弃的。我到时候是想到 Thomas Edison 都是吗？Amen？ 他失败很多次啊，上千的，他没有放弃的，Amen？说，敢敢去啊，祷告一次不可以，继续，总有一天，啊，那个人会得到医治。传福音都是一样，啊，我是很高兴啊，最近我有一个啊，我就有生了一个，啊，生了一个最近的，啊，他刚刚洗礼罢了，所以我听他的见证，我是受到很大的安慰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以前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的啦，没有参人，家人都没有参，跟，当然了，现在他有一些家庭的问题了，太太要跟他离婚，然后他跟他的家人都是 弟兄、那些妹妹啊、哥哥啊、弟弟，全部都是没有讲话的。后来我就带他信了耶稣，他就整个人很高喜乐起来。他那天自己做见证，没有以前没有这样喜乐过。然后他就开始那个心比较开，然后就跟他的弟兄姐妹全部和好，他们全部都是有谈话。现在就开始跟儿女都是有谈话，以前没有的。他是自从做工回来，做工回来这样罢了的。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没有残忍的。就感谢主了。当你看到，真是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了。我们哪里做到这样 ？Amen。我们是带他到耶稣的面前，啊，耶稣帮助他，耶稣成为他的，给他这个新的生命 ，Amen。就看到他改变。最近都是啊，今天都是啊，我就有跟一个人传福音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我是代表银行去封他的大邦楼。本来你去封人家的家，跟着人家很讨厌你的嘛，跟骂你啊，赶你走了嘛。我就坐在那边跟他传福音，他一路搬，我就一路跟他传福音。在这都搞到很乱了，那就不要走，然后是吧？然后是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处理了，就搞到哪 call order 啊，然后 bailiff 啊、警察啊、MPS 啊，他有十多只狗嘞 ，MPS 要进去先呢，如果不是进不到啊，十多只狗嘞，好、哦，然后就警察要去啊，一大堆东西，搞到很大事情。不过后来我就 OK 了，给怜悯他了。给他机会搬啊，不要硬硬替人家出气啦。虽然他在那边两年了啊，都不要走进去啊。所以后来做了朋友喽，给他几天时间去搬，我在那边跟他传福音喽，阿门。啊，现在神给我看到他，我又要怀孕了，阿门。啊，又有另外一个目标了，啊，是这样啦。没有问题啦，谁在你的旁边啊？神都知道，你看到就可以了。你要看耶稣所要你看的 ，Amen。哦，哦，大把机会的，每一天都是机会的 ，Amen。生多几个，好、哦。So 大使命 ，Let us go。让我们一起出去。今天都是母亲节嘛，母亲都是最会生的嘛 ，Amen。Amen。 是啊，我没有特意准备这个信息啊，今天都是刚刚好是母亲节啊。Amen。 母亲的伟大是在哪里？生哦，然后养哦，训他们哦。Amen。 啊，所以耶稣没有选错日子来讲这个信息，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起来跟他生。Amen。起来怀孕，哈利路亚。OK， 谢谢大家。